你好，我是新舞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用 RNN 构建个性化音乐播单。时间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理属性，很多数据都有时间属性，只不过大多时候都把它忽略掉了。前面讲到的绝大多数推荐算法也都没有考虑用户其实在产品上做出任何行为都是有时间先后的。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些矩阵分解算法考虑了时间属性，比如 TimeSVD。但是呢，这种做法只是把时间作为一个独立特征加入到模型中，仍然没有给时间一个正确的名分。时间属性反映在序列的先后上，比如用户在视频网站上观看电视剧时，会先看第一集，再看第二集。股市数据先有昨天的，再有今天的。说我订阅了推荐系统36时专栏这句话时，词语也有先后，这种先后的关系就是时间序列。具体到推荐系统领域呢，时间序列就是用户操作行为的先后。绝大多数推荐算法都忽略了操作的先后顺序。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简化的做法呢？因为一方面的确也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深度学习和推荐系统还迟迟没有相见。在深度学习大火之后呢，对时间序列建模被提上议事日程，业界有很多尝试。今天呢，我们就以 Spotify 的音乐推荐为例，介绍循环神经网络在推荐系统中的应用。循环神经网络也常被简称为 RNN， 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网络。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神经网络的结构，我把结构的示意图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普通神经网络呢有三个部分，输入层 X， 隐藏层 H， 输出层 O。 深度神经网络的区别呢，就是隐藏层数量有很多，具体多少算深，这个可没有定论，有几层的，也有上百层的。我把表示输入层和隐藏层之间关系的公式也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阅。就是输入层 X 经过连接参数线性加权后，再由激活函数 F 变换成非线性输出给输出层。隐藏层输出经过输出层的网络连接参数线性加权后，再由输出函数变换成最终输出。比如分类任务就是 softmax 函数。那循环神经网络和普通神经网络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普通神经网络的隐藏层参数只有输入 X 决定。因为当神经网络在面对一条样本时，这条样本是孤立的，不考虑前一个样本是什么。循环神经网络的隐藏层不只是受输入 X 影响，还受上一个时刻的隐藏层参数影响。我们把这个表示成示意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解释一下这个示意图哈，在时刻 T。输入是 XT， 而隐藏层的输出不再是只有输入层 XT， 还有时刻 T-1 的隐藏层输出 HT-1。我把它们表示成的公式放在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对比这个公式和前面普通神经网络的隐藏层输出呢，就是在激活函数的输入处多了一个 UHT-1。别小看多这一个小东西啊，它背后的意义非凡。我一直在传递一个观点。隐藏层的东西包括矩阵分解和各种 embedding 得到的隐因子，是对很多表面纷繁复杂的现象所做的信息抽取和信息压缩。那么上一个时刻得到的隐藏层就是对时间序列上一个时刻的信息压缩，让它参与到这一个时刻的隐藏层建设上来。物理意义就是认为现在这个时刻的信息不只和现在的输入有关，还和上一个时刻的状态有关。这是时间序列本来的意义，也就是循环神经网络的意义。了解了循环神经网络原理之后呢，我再来和你一起看一下它如何应用在推荐系统中的。在网络音乐推荐中，尤其是各类 FM 类 App， 提倡的是一直听下去。比如是你在做家务时，你在开车时，一首歌接着一首歌的播下去，就很适合这些场景。通常要做到这样的效果，有这么几种做法。一是电台音乐 DJ 手工编排播单，然后一直播放下去，传统的广播电台都是这样的。二是用非时序数据离线计算出推荐集合，然后按照分数顺序逐一输出。三是利用循环神经网络，把音乐播单的生成看成是歌曲时间序列的生成。每一首歌的得到不但受用户当前的特征影响，还受上一首歌的影响。Spotify 采用了第三种办法。下面我就详细讲解这个推荐算法。一、数据。个性化的播单生成不再是推荐一个一个独立的音乐，而是推荐一个序列给用户。所用的数据就是已有播单或者是用户的绘画信息。其中用户绘画信息的意思就是当一个用户在 APP 上所做的一系列操作。 把这些数据看成是一个一个的文档，每一个音乐文件就是一个一个的词，听完什么再听什么，就像是语言中的词和词的关系。二、建模，你可以把波单生成看成是由若干步骤组成，每一步吐出一个音乐来。这个吐出音乐的动作呢，实际上是一个多分类问题，类别数目就是总共可以选择的音乐数目。如果有100万首歌可以选择，那么就是一个100万的分类任务。这个分类任务计算输入是当前神经网络的隐藏状态，然后每一首歌都得到一个线性加权值，再由 softmax 函数为每一首歌计算得到一个概率，表示如下：假如隐藏层有 k 个神经元，也就是说 h 是一个 k 为向量，输出层有 m 首歌可以选，所以是一个 one hot 编码的向量，也就是说一个 m 为向量，只有真正输出那首歌 i 是1，其他都是0，那么输出层就有 k 乘以 m 个未知参数。再往前计算隐藏层神经元输出时，不但用到输入层的信息，在这里输入层也是一首歌，也有 m 首歌可以选择，所以输入向量仍然是一个 one hot 编码的向量。除此之外呢，每一个隐藏层神经元还依赖上一个时刻自己的输出值，隐藏层神经元是 k 个，一个 k 为向量。按照隐藏层计算公式就是下面的样子，你可以点击文章查看。 W 就是一个 M 乘以 K 的参数矩阵， U 就是一个 K 乘以 K 的参数矩阵。如此一来，循环神经网络在预测时的计算过程就是，当用户听完一首歌要预测下一首歌该推荐什么时，输入就是一个 one hot 编码的 M 维度向量，用 M 乘以 K 形状的输入层参数矩阵乘以这个 M 向量，然后用隐藏层之间的 k 乘以 k 参数矩阵去乘以上一个隐藏状态向量，两者都得到一个 k 为向量，相加后经过非线性激活函数，比如 ReLU， 这样就可以得到当前时刻的隐藏层输出值。再用当前时刻的隐藏层输出值经过 k 乘以 m 形状的输出层参数矩阵得到一个 m 为向量，再用 softmax 把这个 m 为向量归一化成概率值，就是对下一首歌的预测，可以挑选最大概率的若干首歌作为输出，或者直接输出概率最高的那首歌直接播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个计算过程示意图。一个波单生成模型的参数就是这么三大块：一、连接输入和隐藏之间的矩阵 W M 乘以 K； 二、连接上一个隐藏状态和当前隐藏状态的矩阵 U K 乘以 K； 三、连接隐藏层和输出层的矩阵 V K 乘以 M。得到了这些参数之后，就得到了波单推荐模型。那么怎么得到呢？那这里就再简要讲一下神经网络的参数如何训练得到。你知道一个简单的逻辑回归模型参数如何训练得到吗？大致是这样几步：一、初始化参数；二、用当前的参数预测样本的类别概率；三、用预测的概率计算交叉商；四、用交叉商计算参数的梯度；五、用学习步长和梯度更新参数；六、迭代上述过程直到满足设置的条件。神经网络的参数学习呢，大致也是这个过程，但略微复杂的地方就是第四步和第五步，因为逻辑回归没有隐藏层，神经网络有隐藏层，那怎么办呢？我不打算讲解具体的做法，我打算给你建立一个直观印象。我在文章中放了一个函数公式，你还记得下面这个函数对 x 求导是怎么计算的吗？函数 fx 是另一个函数 gx 的平方，函数 gx 又是一个指数函数，那么要对 fx 求导就是一个链式规则，先把 gx 看成是一个整体求导，再乘以 gx 的求导结果。你就需要记住一点，链式规则一路求导下去。现在呢，我们回到神经网络的训练，这个方法有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误差方向传播，实际上呢，就是链式求导法则。因为要更新参数，就需要计算参数在当前取值时的梯度，要计算梯度就要求导，要求导就要从交叉商函数开始，先对输出层参数求导，计算梯度，更新输出层参数，接着链式下去，对输入层参数求导，计算梯度，更新输入层参数。交叉商是模型的目标函数，训练模型的目的呢，就是要最小化它，也就是误差反向传播的误差。相信聪明的你已经在直观上理解了一个普通神经网络是怎么训练的了。那么一个循环神经网络的参数训练有何不同呢？唯一不同就是多了一个参数矩阵， 连接当前隐藏层和上一次隐藏层的参数矩阵 U， 也是链式求导法则的传播路径，也就是多了一些求导计算，更新参数方式呢，并没有什么不同。总结一下，今天我介绍了如何使用循环神经网络推荐音乐播单。播单呢是一个时间序列，听完上一首歌就会影响下一首歌。用循环神经网络来对这个过程建模，既浑然天成又简单直接。循环神经网络和普通神经网络相比呢，就是在两个时刻的隐藏状态之间多了网络连接。看上去这个网络连接只与上一个时刻有关，事实上呢，上一个状态又与上上个状态有关，所以实际上任意一个时刻的状态是与此前所有的状态有关的。今天的应用虽然是以播单推荐为例，但其实循环神经网络呢，还可以应用在很多其他地方。欢迎你对循环神经网络的应用以及任何问题留言给我，我们一起讨论。感谢你的